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在白宫和总统拜登会面，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泽连斯基首次外访。泽连斯基身穿军装坐车抵达白宫，拜登和夫人吉尔在场迎接。拜登搭住泽连斯基的膊头，之后和他一起走入白宫。两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拜登承诺美国将会加强支持乌克兰，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用冬天作为武器，但是乌克兰人民继续以勇气启发世界。拜登说将会继续加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尤其是防空方面。泽连斯基感谢拜登的大力支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6， 日元 132.35，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6，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09，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536 点，升149点。港金报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5.93 美元，卖出 1816.5 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的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啊。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场对出。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喺路面方面咧，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屯門醫院。另外提一提，你有些緊急的維修工程，在港島區柴灣道去回環翠道方向，近住聖公會柴灣聖米加勒小學對出的支路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另外在九龍區受較早前爆水管影響，東頭村道北行去回黃大仙方向，介乎鳳舞街至到東正道，即是東頭村對出那段，仍然是全線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最後消防處提提你，自動心臟隨戰器 AED 機有語音指示，任何人未學過都適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纪录片《虎王》揭发美国私人圈养老虎背后的虐待问题。美国两院近日通过大猫公共安全法，未来只有野生动物保护区、大学和经营证的动物园可以拥有大型猫科动物，同时禁止公开抚摸或者同幼崽合照。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下周六起胶袋收费增至1元。世贸指美国对香港进口货品的标示规定违反贸易规则，美方称无意撤回。拜登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面，称继续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朝早8:09，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噶。嗱，今日咧系12月22日啊，咁啊，所以咧有多项嘅防疫安排咧都会放宽啦，包括咧就系撤销咗餐饮处所啦、酒吧啦、表演场地等等表列处所嘅个容量限制啦。咁亦都咧系去宴会个人数上限都系取消咗嘅。入酒吧啦，同埋去宴会之前咧唔使再做快速測試啦，公眾娛樂場所同埋戶外範圍咧都可以食嘢飲嘢啦。咁大家點睇呢啲嘅放寬措施呢？咁香港啊，係咪合適或者幾時合適係再進一步係放寬其他嘅防疫安排呢？包括係口罩令啊、疫苗通行證啊、學生嘅每日快測啊等等啦。咁大家有咩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咁就住呢啲防疫措施嘅放寬咧，我哋都揾嚟專家同我哋傾傾啊。喺電話旁邊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喺度嘅，早晨啊，梁醫生。 啊，張鳳明你好。 早晨啊，嗱，先問下咧，你點睇即係而家啊頭先所講一系列嘅放寬措施，你覺得係咪合適啦，或者夠唔夠咧嚇？ 我諗大家要知咧，而家我哋疫情都係一個相對高位啦，同埋亦都仲係攀升緊嘅。咁嗰、那個即係喺我哋一啲嘅，譬如話除咗口罩嘅地方咧，其實嗰個嘅風險咧仍然都係相對高嘅。咁喺而家嘅情況度咧，亦都係因為嗰個冬天咧，其他嘅呼吸道嘅病咧，普遍咧都係有一個增加嘅風險咧。咁我諗大家都係仍然係要小心啦。呢啲措施嘅放寬咧，可能係從嗰個經濟考慮咧，我諗係重要啲嘅，因為喺呢啲咁嘅節日之前咧，如果你係即係話好多呢啲嘅啊消費啊行業啊一啲嘅大家啲嘅聚會咧，如果佢咁放寬咗咧，當然嘅氣氛係會好啲，但係一定係要小心咧，就係話咧，因為咧而家嗰啲嘅仍然都仲有一啲咧，譬如打完疫苗嘅人咧。其實咧，就算係政府放寬咗咧，自己喺呢一個疫情比較高漲嘅時間咧，出去呢啲活動咧，都要即係話比較小心嘅。因為我哋而家個醫療系統咧，其實都明顯受到壓力㗎啦。而家嗰個數字咧，其實已經去到即係譬如話，我哋嗰個新冠肺炎嘅病人咧，喺醫院入邊咧都超過4000宗，同我哋譬如話前一排咧係稍微跌翻到去2000宗留下咧。仍然一個好大嘅，即係話兩倍嘅差距啦，同埋每日入院嘅數字咧都有成，即係話係而家都接近550人，咁你相對你係低於200人嘅嗰、那個幾日大差距，咁同埋個院舍度咧，我哋都有啲持續嘅一啲嘅個案出現咧，而嗰度個院舍雖然話係多數都係輕症，但係實際上嗰個死亡率咧仍然都係遠高於即係社區入邊嘅。咁嗰個醫療系統嘅壓力咧，其實存在，尤其喺冬天咧，係好多呼吸啊、循環系統嘅病咧，其實都會多啲病人，就算非新冠咧，都係會入院。其實而家咧，因為個醫療系統已經開始有壓力咧，佢可能就唔能夠咁容易咧，係將話一啲嘅新冠肺炎病人同埋一啲非新冠肺炎病人咧，能夠行政上安排到去分開病房處理咧。咁就算而家喺醫院入面嘅交叉感染風險咧，都係急增嘅。咁如果你喺嗰個院舍同埋一個醫院入面咧，係有啲大型嘅啲交叉感染出現咧，咁其實係會令到咧你嗰個醫療壓力咧，同埋你嗰個能夠應對咧，係再度咧係即係惡化咧。呢樣嘢都係要小心嘅。 嗯，梁志超醫生頭先一口氣咧都講咗好幾個影響啦，即包括對於係醫院嗰種壓力啦、院舍啦，同埋即可能喺醫院入邊啲交叉感染嘅風險啦。咁而家睇翻，譬如尋日咁樣啦，接近17000宗嘅確診，咁啊亦都加上而家會有一系列嘅放寬防疫措施嘅安排啦。咁你會點樣去評估之後嗰個疫情嘅走向啦？咁同埋如果咁聽你咁講嘅話，係咪再要喺短期內放寬其他嘅？一啲防疫安排可能都比较难 咧。我谂短期内嘅走向，我哋要睇咧，因为我哋今次嗰个嘅爆，即系话呢次嘅反弹咧，主要系由一个，即系话我哋有一个，即系话嗰个病毒株嗰个嘅交替嚟到开始出现。因为我哋初时咧，主要都系 BA.5 咧，就话系为主嘅。咁但係漸漸咧，其實而家咧嗰個 BA.2 嗰啲嘅唔同嘅分支咧，係慢慢咧係反彈咧，係去到咧即係同嗰個 BA.5 咧差唔多，都係話大家咧係接近一半一半噶啦。 喺咁嘅情形咧，我哋就仲未見到咧嗰啲嘅 BQ 啊、1.1 咧，或者係 XBB 咧嗰啲唔同嘅呢啲比較有一個，即係話我哋實驗室入邊有一個比較高嘅免疫逃逸嘅啲豬咧，病毒豬咧就係話係真係話係有一個廣泛嘅擴散，因為佢哋佔嘅比例咧仍然都係喺呢幾個禮拜咧係維持咗，譬如話兩個禮拜2% 留下咧。咁由於呢一次咁嘅反彈咧，主要都係由一個免疫衰減引起嘅。而我哋見到個老人院舍呢個問題特別嚴重咧，譬如話佢哋嗰個二次感染比率去到即係話 46%。咁你如果係由免疫衰減引起咧，即係理論上如果你嗰個病毒喺個自然傳播加劇咧，係會有一個免疫補充咧。相信佢嗰個高位咧，其實都係話距離而家都唔會太遠。亦都咧，就係話唔會太高嘅。個問題就唔係話特別，即係話係佢自己大。只不過而家咧係一個冬季嘅時間咧，個醫院壓力平時都好高噶啦。其他病咧亦都係流行，其他病嗰、那個即係話呼吸道病亦都流行啦。再加埋咧，其他啲嘅非一啲咁傳染嘅一啲嘅即係啲嘅病人咧，啊病嘅病人咧都可能要入院咧，一定係要首揾嘅醫院。而你首揾嘅醫院咧，又一定係要確保咧，你唔好喺醫院度咧產生一啲比較大型嘅交叉感染，因為醫院同埋老人院舍入邊咧，有好大量嘅長者啊，同埋長期病患者，當佢唔舒服嗰陣時候咧，如果係受到新冠肺炎感染嗰陣時候咧，個死亡率一定係扯高嘅。正如我哋最近嘅死亡率咧，其實不斷都開始飆升緊嘅。由我哋譬如六月嗰陣時咧，譬如話你係即係話 0.1% 咧，好接近流感啦。如果你睇翻最近嘅數字咧，慢慢係趨向咧係 0.2 啊、0.3 度咧，其實都有一個明顯上升。最主要咧就唔淨止係嗰個個案上升，最主要就係話嗰個院舍嗰個老人家佢哋嗰個死亡嗰個風險係比較高，同埋咧就喺呢一啲咁嘅凍嘅天氣咧，有長期病患嘅人咧，即係話如果佢感染咗新冠肺炎咧，其實就好容易咧係會觸發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咧，又引致死亡率高嘅。所以都係話咧，尤其一啲係長者同長期病患者一定係要小心，尤其是一啲係從未打針嘅，我哋起碼都要係度過咗呢一個冬季咧。我諗嗰、那個即係話情況咧會比較穩定啲咧，我哋就可以咧，譬如考慮咧係其他嘅一啲嘅比較上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放寬措施啊，尤其是個口罩，因為口罩咧其實大家可能係即係話。是有啲誤解，又包括可能有啲嘅專業界其實都有啲誤解，因為咧以前咧，我哋好多時覺得咧，就係話嗰個即係啲呼吸道嘅病毒嘅傳播咧，主要靠飛沫嘅，但係呢幾年咧，透過即係話對呢個新冠肺炎啊，同埋對一啲呢啲嘅我哋氣溶膠嗰個一啲嘅傳播嗰、那個嘅話，係嗰個動力學嗰啲嘅研究咧，其實發現咧，其實而家都係公認咧，你新冠肺炎咧同埋其他嘅唔少嘅呼吸道病毒咧，佢主要傳播嘅係空氣傳播，而呢個空氣傳播咧係病毒嘅同我哋係而家防控緊嘅措施咧，其實係唔同嘅，因為防控嘅我哋空氣傳播嘅防措施咧。其實係以前係基於個結核病嗰啲研究，而結核病咧，佢嗰個病菌嘅排放係好慢，佢其實就冇我哋啲所謂嗰啲短距離傳播嘅風險嘅。因為如果你睇翻內地有啲個案咧，喺監控之下見到咧，係可能係兩個人係距離係行過係相隔一米到，戴唔好口罩咧，係幾秒鐘內都可以有傳播。呢啲咁嘅短距離空氣傳播咧，其實你喺户外又好，喺室內咧，就算係通風係做得，譬如話係每個鐘頭換氣超過六次咧，其實都控制唔到嘅。而反為咧，你個口罩咧係可以做好嗰個源頭個控制，亦都可以做埋個人保護咧。兩個因素如果加埋咧，如果口罩有八成嘅一個保護咧。其實你八成兩邊都八成咧，你係會將嗰個風險咧係大大減到咧係原本嘅4% 嘅啫。喺咁嘅情形咧，我哋仲要留意咧，就口罩嗰個保護咧係其實咧係要咩咧？佢係要即係話大部分人戴，最好就所有人戴咧，佢嗰個功效先明顯嘅。如果你所有人都戴曬咧，喺個人多聚集場房咧，佢個風險一樣啦，係跌到原本嘅4%。 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得翻半人帶咧，咁佢可能咧係會升到翻到36%。咁嘅情形咧，大家都要知道，可能大家都要忍耐下，無論室內室外，只要有人多聚集嘅情況咧，其實個口罩仍然係重要嘅。就算佢通風做得好咧，唔係表示咧，如果好多人係喺個即係話短距離度混雜咧，係冇一個風險咯。 嗯，不過咧，梁志超醫生嗱，這個咧可能你都講話口罩令，如果係喺冬季以後咧，其實都有機會係可以考慮一下係咪撤去啦咁。不過其實嗱，除咗講緊一啲嘅防疫措施之外咧，咁啊最近咧仲見到就有新聞講緊啦，就話內地嘅一啲放寬措施啦，同埋即係香港嘅通關嘅個問題啦咁。咁有啲報道就喺度講緊話，都正就住通關作出準備，講到話最快咧，出年一月就可以通關啦。咁你覺得就住內地疫情嚟講，而一月啦去通關嘅話，係唔係一個好時機呢？ 嗱，我諗我哋香港同內地而家個疫情咧，都係由個本地傳播主導嘅。通唔通關咧，對呢一個嘅疫情嘅防控同個風險咧，其實基本上冇乜影響。不過我諗內地最主要咧，佢一定係要控制好咧呢一波嘅，譬如話奧米克戎啊、奧密克戎佢個衝擊啦。咁我諗佢最主要咧，尤其係要保護咧佢個社區入邊好多係未接種疫苗啊，或者未打加強針嘅長者，尤其是咧喺一啲嘅醫療設施比較差嘅農村。咁佢哋亦都要咧做好嗰個傳播嗰、那個，即係話呢啲嘅地方咧，嗰啲嘅做好個病人嘅分流分治咧，係作好個準備咧，迎接嗰、那個即係嗰個疫情嗰、那個另即係話一波來臨，尤其是喺春運時間啦。咁就呢樣嘢就係話係影響到佢嗰個病毒喺個國內擴散、內地擴散咧。最主要我諗都係春運啫，就算佢開唔開關咧。嗰、那個附加風險其實唔係特別大，咁變咗咧就係話呢一個佢能唔能夠做咧？我諗係一個政策上嘅考慮啦，因為咧亦都係話係好多人咧，係包括一啲喺外地一啲嘅工作嘅人員咧，唔淨止係香港咧，其實都希望喺春節時間咧係回鄉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就係話。佢點能夠即係話係一來喺嗰個經濟度促進個內循環咧，二來亦都滿足即係話市民喺春節咧團圓咧嗰個嘅即係話呢一個嘅期望咧，我諗係一個比較重要啦。 好啊，我哋好快咧想問一句啊，梁醫生，你覺得咧學生咧每日快測呢一個安排係咪都有條件可以係調整一下？ 我諗嗰個學校嗰個快測咧，佢如果係要做咧，就要逐步做，由一啲嘅譬如中學嗰度開始做先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如果去到一啲幼稚園咧，甚至乎小學咧，係有陣時驚係驚咩咧？係驚嗰個佢屋企咧係有一啲嘅年齡相若比較細嘅細路，即係小朋友咧，係有機會係兩種針都未打。如果你係喺呢個時間入面咧，佢係譬如話放寬嗰、那個即係話嘅檢測咧，即係話咧係有機會咧喺學校度咧會有一個短暫一個嘅傳播啦，而係有機會將個病毒咧係由新冠肺炎病毒帶翻屋企咧，影響到啲尤其3歲留下嘅細路仔咧，嗰、那個問題就會比較大。咁就即係呢樣嘢，佢可以逐步做嘅，即係你做嗰陣時候，你會期望期待咧，佢都會有一波嘅傳播。咁而呢波嘅傳播咧，其實同我哋整體一樣啦。由於佢會有進一步嘅免疫補充，都會跌翻落嚟嘅。 好啊，多謝曬你，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嗱，講到學生咧每日做快測呢一個話題咧，我哋都揾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啊。有新界校長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校長喺度嘅。早晨啊，朱偉林你好。 早晨，你好，早晨。 头先咧就听梁志超医生讲咧，就话即系学生每日快测呢个安排，佢就觉得可以即系逐步咁样去调整一下。你又点睇咧？ 我谂喺现阶段咧，见到数字都系呢个1.5至1.7宗啦，或者有个流感啊等等啦。我暂时应该保留嘅，我觉得暂时保留嘅。点解咧？因为咧，始终都系当你其他嘅限制措施放宽之后咧，人出街多咗啦，假期啦，圣诞跟住新年咧。咁其實就係即係被呢個感染機會大咗，傳播機會大咗，咁影響咗嘅話，如果係真係學生受感染咧，影響咗佢嘅學習。同樣地啦，如果 即係學生帶咗翻學校，學校嘅本身可能假設啦，老師受感染嘅話咧，其實對學校嘅日常嘅運作啦、學生嘅學習啦、課堂啊同埋活動都有影響。所以我呢一刻中咧，暫時我覺得咧就應該係保留嘅。事實上咧，我哋學生咧都已經係習慣咗，師生習慣咗咧係每日都做嘅。咁而確保咗咧就嗰個爆發率咧係相對嚟講比較低。有咩事咧？即時咧能夠做一啲跟進措施啊，或者一啲嘅個別嘅同學啦、個別班別嘅所謂停課啦咁。其實咧係對其他同學仔咧或者師生都係有個幫助、有保障。所以我覺得暫時啦，我反正都做緊，同埋最重要就係有個保障意識。而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應該係即係過咗啊，如果一世疫情都係類似咁嘅平打橫發展嘅咧，我諗寧願去到過咗農曆年之後，即係睇係個數字真係去到回落咗啦。咁我咁覺得係就比較適宜一啲。暫且咧，我覺得係尤其係小學啦、幼稚園咧，應該係保持翻。即係做嗰個大測嘅比較穩陣啲嘅。 嗯，好啊。咁校長其實咧都講到話，喺學校入邊咧一啲嘅防疫安排啦，咁嗰度你又覺得有冇啲咩調整嘅空間啊？ 而家已經係唔需要做安心出行啦，就係我哋要睇翻嗰個針卡啦。咁其實量體温同埋清潔雙手，咁呢啲係作為咧我哋一般日常嗰、那個加上嗰個快測啦，咁已經基本上 OK 嘅。 嗯。 咁所以就話你要再放寬嚟講，我覺得就始終有個意識好緊要嘅，即係提醒無論係學生、師生或者到校嘅人咧，佢都有嗰、那個防疫意識，要做好個檢測，咁確保嗰啲唔會有個病毒咧帶入學校咧。呢、這個我喺呢一階段，我覺得係需要保持翻，就唔好再放寬啦。 嗯，因為教育局咧都話啦，就會係檢視學校喺聖誕同埋新年假期之後嘅防疫抗疫安排嘅。咁如果即係為你哋嚟講，有冇啲乜嘢可能你哋覺得係有機會你哋學校邊調整嘅咧？嗱，譬如我見有一啲嘅專家都講話，譬如學生咧，佢哋而家喺室外度做運動嘅時候都要繼續戴住口罩嘅。咁呢一啲又會唔會都影響到同學仔上體育堂咧？ 佢本身基本上就係兩針加十四天呢個基本要求啦，咁其實已經可以係除咗口罩嘅，咁咧我諗呢個就係只要確保翻我哋回校嘅同學仔佢達到頭先嗰個針刺嘅要求啦，咁其實就可以話個口罩可以喺嗰個户外空間咧，然後咧就可以有機會除低。就至於喺室內課室裏面咧，雖然我哋而家就可以開窗啊，或者空氣流通啦，咁我覺得適宜咧。剛才阿梁醫生都講啦，就話喺人多地方室內咧，應該係保留翻個戴口罩，即係由於靜態嘅課堂啊活動呢啲，我諗可以保留翻戴口罩。喺户外空曠、空氣流通嘅情況咧，而打針嘅個針數夠咧，咁我都可以考慮就嗰度唔使打，即係唔話淨係一個訓練嘅校隊，而係可以喺體育堂都可以考慮。做呢、這個防寬口罩嗰個限制嘅。 嗯，同埋都想問一下，而家咧啲報道講緊話，即係最快可能出年一月啦，其實都講下個月咧就有機會通關啦。咁對於你哋跨境嘅嗰啲學生嚟講，你哋學校有冇啲咩準備啊？ 首先咧就話第一樣係交通安排啦，因為跨境就牽涉你普通正常嘅，例如喺個羅湖啦、羅馬洲支線或者其他關口咧。正常嘅過關嗰度嘅配套要做準備好啦，而事實上咧，跨境生你亦都叫我叫做禁區紙嘅，一部分學生有嘅，咁即係話要準備翻好嗰個禁區紙啦。另外就係關於啲禁區裏邊嘅保姆車啊，或者接種交通安排，因為佢同學仔由幼稚園、小學啦，就係咁咧，咁佢哋係要搭啲特別嘅通道嘅保姆車啦，咁佢哋你要安排翻喺嗰啲嘅交通。亦都問過啲保姆車負責人，咁佢哋要準備定話啊，當一通關嘅時候咧，就預定足夠嘅車啦、足夠嘅司機啦、足夠保姆，咁你配合到嘅。咁另外咧，我哋就考慮到回校啦，咁佢翻學要校服噶嘛，咁校服商係咪就做一啲線上嘅訂購啦、送貨啦，讓佢哋有校服可以到時通關著翻嚟啦。咁另外就係啲課本，因為始終未通關咧，我哋必須要將呢個學生嘅課本咧。運送上去內地啦，等佢哋順利學習。當正通關咧，咁可以如常嘅翻學。咁另外仲喺啲嘅午飯啦，即係都係雖然而家部分學生都係在校午膳，但係牽涉個量唔同啦。當全部全日制，佢哋又係全部翻曬嚟，一個量咧就好多。咁我哋要同翻嘅飯商傾翻佢足夠嘅準備啦。咁呢個要。咁另外就牽涉啲學習活動啦，即係除咗課堂時間表要配合之外咧，就係話我哋喺課堂入邊有呢個多元學習活動。由於而家有部分係喺內地過唔到嚟，咁我開個活動班組咧，一定要編配定佢哋嗰個名額擺唔同嘅輔助班組。啊，另外禮拜六日嗰啲活動亦都係，即係我哋喺個學習活動啦、課堂啦、午膳啦，甚至係我哋考試都係嘅。考試我哋評估咧，而家有做個異地同考，咁何時會正式通關做呢樣嘢咧？我都未知㗎，但係 所以我哋一方面要準備定，如果需要嘅異地同考，當正式通關咧，就異地同考要取消，所以同啲機構要傾好，就話要準備兩手準備等等咧。我諗相信呢啲咧都係一啲喺要為咗通關而做出嘅呢啲嘅傳奇嘅安排嘅。 嗯，好，多謝曬你，朱偉林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傾過咧，就係朱偉林校長啊，新界校長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嘅校長嚟嘅。咁同佢講過幾個範疇啦。咁頭先就最後講到咧，就係跨境學生個安排，因為而家都有報道講緊話，可能最快咧下個月啊就會有一個通關安排。如果係咁嘅話，咁跨境學生翻翻嚟香港度上堂嘅時候，佢話都有一系列嘅安排要去做啊，包括就係交通啦、保姆車上面啦，可能係校服啊、課本啊，甚至乎咧係一啲嘅考試啊、學習活動等等咧，都要有一系列嘅相應嘅安排。咁頭先咧亦都同佢講到咧，就話學校入邊係咪會有一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嘅調整咧？因為見到教育局就話會檢視學校喺聖誕同埋新年假期之後嘅防疫抗疫安排嘅。不過咧，朱林校長就話暫時咧見到疫情嘅情況咧都可以保持住。咁你哋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餐饮处所同埋健身中心、戏院、表演场所同埋主题公园等表列处所唔再有人数限制。當局亦都撤銷宴會活動人數上限，至於進入酒吧、酒館、夜店、出席宴會同埋參與本地遊等人士，無需要再做快速檢測。今日起，當局亦都放寬部分場所嘅飲食限制，容許喺公眾娛樂場所同埋活動場所嘅戶外範圍、體育處所嘅戶外範圍同埋麻雀、天狗灑落處所飲食。至於疫苗通行證同埋口罩令要求就仍然維持。美國政府宣布向烏克蘭提供18亿5000万美元軍事援助，首次包括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新一輪的軍事援助之中，10亿美元武器同埋裝備嚟自五國大樓庫存，包括愛國者系統。另外8亿5000万美元通過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提供的資金。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北约主要成员国的几乎全部军事潜力和其他力量被积极用于对付俄罗斯。俄罗斯将会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任务，确保俄罗斯所有领土的安全。普京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致辞的时候透露，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武器水平超过91%，但是特别军事行动暴露出俄军在通讯、自动指挥和控制系统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他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保持战备水平，完善核三位一体的战备状态。海军一艘护卫舰将会在出年一月初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部署。秘鲁总统博卢阿特主持新一届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并且任命奥塔罗拉担任总理。今次是博卢阿特今个月7号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组阁。奥塔罗拉在上届内阁之中任国防部长，新内阁的18个部长包括4个新成员和14个上届内阁成员。奥塔罗拉说，新政府将会开启和各界最广泛的对话，并努力达成共识，期望尽快恢复国家治理和秩序。秘鲁国会今个月7号以违宪解散国会和散夺公权力为由，罢免卡斯蒂略的总统职务，警方随后将卡斯蒂略拘捕。卡斯蒂略的支持者连日在全国多处示威和警方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4， 日元 132.26，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62，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08，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78 点，升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97美元，卖出1816.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4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咧，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对出一段就车多缓慢。咁都系提一提你有啲爆水管啊，同埋道路急修需要封路噶。东头村道由于爆水管啦，东头村道北行去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即系东头村道出嗰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长沙环嘅荔枝角道都系有水管急修，荔枝角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慢线，同埋发祥街去翻深旺道方向，介乎幸福街至到荔枝角道一段啊，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的节目主持人陈佩珊。在德国过圣诞，当然不可以错过大大小小传统的圣诞市集啦。和朋友一起喝杯热的红酒，真的很有节日气氛的。我在这里祝香港的朋友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for Weihnachten。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第56届工展会里面超过860个户外摊位，包括粮油杂货、深融海味、美容保健产品等等。无论实体或者是网上的工展会，都是藉此希望推动香港工业的发展。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钟至1点钟，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12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下周六起胶袋收费增至1元。世贸指美国对香港进口货品的标示规定违反贸易规则，美方称无意撤回。拜登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面，称继续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38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啦。咁啊，今日咧新聞之後翻嚟，又同大家講下市民咧感染類鼻疽嘅情況啊。啊，淨係計今年咧就已經有43宗類鼻疽嘅個案啦。咁近八成咧都係集中喺深水埗嘅。咁當局咧上個月就將佢列咗入去需要呈報嘅法定傳染病嗰度，而家咧都未揾到個爆發嘅原因嘅。咁而早前咧就見到理大同港大醫學院咧就分析咗類鼻疽喺西九 九龍區嗰個嘅擴散情況，就估計咧深水埗嘅個案嘅傳播途徑咧係屬於吸入性感染喎。咁即係咩意思呢？我哋就揾嚟理工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習副教授蕭傑恆同我哋解解啊。早晨啊，蕭傑恆。 早晨啊，鳳萍。 早晨你好啊，想先問一下咧，其實今次你哋嘅研究咧有啲乜嘢嘅主要發現啊？ 我諗最主要嘅發現咧就係、是、喺八月份嘅時間啦，即係九龍西區類鼻疽嘅個案開始上升嘅時間咧，我哋喺颱風之後嘅第五日咧，咁我哋喺個空氣樣本度咧就培育出咧一隻即係存活嘅白克氏類鼻疽菌嘅，咁呢只菌就係導致類鼻疽嘅一隻即係致病源啦，係一隻細菌嚟嘅。咁過往咧，其實都有其他唔同地區嘅文獻咧，就話打風之後咧，類鼻疽嘅個案咧，通常都會上升喎。咁但係從來就冇確實嘅證據咧，原來類鼻疽咧的而且確喺打完風之後咧，會喺空氣度出現嘅。咁我哋將呢隻空氣做分即係、分支出嚟嘅呢隻細菌啦，咁啊提取咗核酸之後做個全基因組嘅測序啦。咁我哋發現咧，喺空氣呢一隻細菌咧，同埋深水埗區啦，即係嗰三十幾個即係個個案啦。其實個基因是非常之吻合的，大家咧都是屬於一隻新型的一隻菌株，咁我哋嗰個序列號咧就叫做 ST1996。咁到而家嚟講咧，只係香港先至出現過呢一隻嘅菌株嘅啫，或者再即係再嚴格講咧，淨係深水埗區咧先至出現過呢一隻嘅菌株嘅啫，係非常之獨特嘅。咁因為個基因嘅吻合啦，即係空氣嘅同嘅細菌嘅基因啦，同埋病人嘅細菌嘅基因咁吻合咧，咁我哋有理由相信咧，當其時咧個病啲病人咧係吸入咗呢啲空氣入邊嘅細菌嘅。而我哋睇翻深水埗區咧呢一紮啲三十幾個嘅個案咧。都是以肺炎的表徵為主，即病徵為主的。過去其他地方呢，即如果是患類鼻疽，其實它有不同的即感染的情況，可能是傷口的感染啊，或者是細菌入血啊。而我們這扎的病人呢，肺炎的比例呢是比其他地方為之高的。所以無論是臨床的方面或者是一些基因排序的方面，其實都證實呢當其時嗰個感染嘅途徑咧，應該係吸入咗空氣入邊嘅細菌。 嗯哼，咁其實嗱，頭先講緊咧就話啊，而家應該都好大機會啦，因為你哋睇翻個基因排序啦，揾翻出嚟就應該嗰三十幾宗嘅個案咧，都係嚟自同一隻嘅菌株，所以咧好大機會就係喺颱風之後，佢哋停留咗喺空氣當中，所以咧佢哋就吸入，因此而感染啦。其實有冇話即係點解咩原因導致到會做到呢個空氣嘅傳播咧？咁如果係咁，每一次打完風之後，而家就發現係深水埗區咯。咁喺附近嘅居民係咪要特別注意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類鼻疽呢一隻細菌咧，佢天生存活嘅地方咧，就通常喺啲比較深層嘅泥土嘅，通常喺泥土下面大概百幾 cm 左右啦。咁越近地下水嘅位置咧，或者越地即地下泥土越濕潤嘅話咧，就越即容易滋生佢哋嘅生長啦。咁但係點解會無啦啦會上咗去即係空氣上面嘅呢？咁樣咁其中一個理論呢，就係當你遇著一啲大雨嘅時間，咁個泥土浸濕咗啦，呢一隻細菌呢佢係識得喐嘅，識游水嘅。咁如果浸濕咗個泥土嘅時間，佢就可以沿住嗰啲水呢，由個好深層嘅泥土游返上去個地表嘅位置。咁我哋亦都呢分析返呢深水埗呢幾年即係綠化嗰個情況，因為我哋用個衛星圖像係觀察翻由2016年咧去到而家2022年啦，深水埗原來一帶嘅植被嘅情況咧，其實一直減少緊嘅，有大概16万平方米嘅一啲植被嘅即係個地方咧係消失咗嘅。咁過往有文獻指出咧，如果當一啲泥土係缺乏植被嘅時間咧，佢哋個表層咧係特別鬆散嘅。即係佢就特別容易被風吹起嘅，咁所以咧，當你遇著呢啲嘅風季嘅颱風嘅季節啦、落雨啦，咁啊浸濕咗泥土啦，咁啲細菌就自然會由即係自由咁遊動啦，咁有好多會游翻去表面啦。如果你表面嘅泥土係鬆散嘅時間咧，變咗強風一吹嘅時間咧，就容易將地下嘅泥土吹上去空氣上邊，咁連帶入邊嘅細菌咧都會吹埋上空氣入邊，咁亦都係即係引證翻咧我哋今次嘅研究去攞個空氣樣本嘅時間咧。就正值係打風之後第五日，咁所以咧嗰陣時仲係即係屬於比較偏大風嘅時間，咁所以喺個風入邊喺空氣入邊咧，真係見到有細菌嘅存在，亦都引證翻我哋呢個其中一個理論。 嗯，咁如果咁樣講嘅話，而家颱風季節叫做完咗啦，亦都見到即係衛生署喺今個月16日公布咗一個新嘅類鼻疽感染之後，就冇一啲新嘅個案再公布啦。咁可唔可以話即係個風險就已經大大降低咗咧？即係再感染嘅話？ 其實是的，即過了一個颱風的季節之後，感染類鼻疽的風險是小了的。不過呢，我們相比起過往這麼多年，其實我們這個研究，即是剛剛我們公布這個研究，其實是分析8月至10月的個案。提到10月之後，10月去到12月，九龍西區其實都公布了7宗關於類鼻疽的個案嘅，咁呢一樣嘢其實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因為過往其實基本上封季之後咧就唔應該再有類鼻疽。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類鼻疽咧，佢個潛伏期係可以好長，即係一般嚟講咧，當你接觸完呢只細菌咧，兩至四個禮拜咧就出現一啲嘅症狀啦，包括咗發燒啊，可能你會有肺炎症狀啊。咁但係有啲可以長達咧係成年甚至乎以上嘅，咁可能部分即嘅病人，佢哋個潛伏期會較長啦。咁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因為九龍西區因應呢一個嘅爆發嘅情況，佢哋嘅實驗室咧亦都即係作出咗個改變啦。咁佢哋咧特別會將深水埗區嘅呢一扎嘅居民，如果佢出現一啲社區性感染嘅肺炎症狀，又或者佢哋本身再加上係一啲長期病患者，特別係糖尿病人呢一類型嘅病人，假設佢哋有即係肺炎症狀咧，我哋個佢哋嘅實驗室咧會特登咧去加多個培養基咧去培植呢只嘅白克氏菌嘅，去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類鼻疽。即係簡單嚟講咧，佢哋加強咗類鼻疽個檢測個方法，咁亦都即係加強翻嗰個篩查啦。咁過往其實類鼻疽嘅死亡率咧都不嬲都係偏高嘅，即係差唔多去到廿幾至到有時去到60%都得嘅。其中一個死亡率咁高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嗰個治療嘅。嗰、那個診斷嗰、那個，無論係診斷或者治療啦，都係延後咗嘅。因為基本上類鼻疽喺香港唔算太過普遍，所以我哋好多時候一出現肺炎咧，其實都冇諗過會係類鼻疽白克氏菌呢一隻嘅致病菌嘅。咁好多時候因為好遲先至發現，哦，原來係呢個白克氏菌，咁於是就開始一個抗生素嘅治療啦。但你當你好遲開始治療嘅時間咧，病人嘅情況就開始好差啦，唔單止淨係肺炎啦，有機會已經入埋血，去到敗血病啦。咁呢個時間再用抗生素治療咧，好多時候嗰個預後都係唔好嘅，而且治療咧係非常之。即係治療即係白克氏菌咧，呢啲類鼻疽咧係非常一個好漫長嘅抗生素嘅治療，咁我所以導致一個死亡率咁高嘅情況。而今次九龍西區即係聯網嗰個改善就係話，你一早已經可以即係揾到呢隻菌出嚟啦，咁就可以令到病人咧可以好快咁樣得到一個治療。咁因為個檢測嗰個頻密咗啦，亦都會即係所以發現到嗰啲個案啊，亦都會比較多咗嘅。 嗯哼，其实咧系咪如果听你咁讲嘅话咧，即系可能往后再有一啲台风季节之后，其实可能系要加强一啲唔知边啲地区，你哋会唔会锁定咗某啲地区附近嘅一啲检测咧？因为头先你都讲啦，话其实嗰个病征同普通肺炎好似，咁大家其实普通市民应该系唔识得分噶。 係啊，的而且確，就算唔好話普通市民，就算係即係一般嘅即係可能醫生啊咁樣，佢都好難去即係單憑佢個臨床嘅症狀咧，去斷定佢係一個類鼻疽嘅感染嘅，係一定要透過即係細菌培植出嚟啦，咁先至可以確認到呢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其實都會預計，尤其是深水埗區啦，我哋做一啲嘅泥土嘅分析咧，都發現咧佢哋嗰個即係核酸啊，即係對類鼻疽核酸嘅陽性嘅比率咧，係比其他地區為高嘅。因為2014年咧有個研究咧就睇翻我哋香港咧大概6% 嘅泥土咧係帶有類鼻疽嘅核酸，即係佢哋有類鼻疽嗰個細菌存在嘅。但喺深水埗區咧，我哋做嘅泥土分析咧，有20%+嘅泥土咧都係對類鼻疽嘅核酸咧係呈陽性嘅。咁即係風險，九龍西區就好明顯就真係會比較高啲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會預後到就係話，假設下年打風嘅風季咧，其實類鼻疽嘅個案可能會再升翻上去，尤其是就係話特別小心，就係當你一啲嘅即係居所咧係比較貼近一啲嘅即係山坡啊、泥土啊嗰啲地方啊，咁所以就嗰啲會比較高危啲。 我留意到咧，你哋而家即系理工大学咧，同埋港大呢一个研究咧，就主要系做到八月同埋十月嘅期间啦，即系打风季节啦。其实而家要继续你哋嗰个研究，系咪都可能有难度，甚至要等到出年定系点样先至可以继续做噶？ 其实如果去环境采集方面咧，系有难度嘅，因为类比都。不嬲自己係生存喺個泥土比較深層嘅位置啦。如果唔係落雨咧，佢唔會浮翻上表面嘅。咁但係呢段時間，我哋都諗辦法啦，就係話想把握時機，即係下次再爆發之前咧，就真係好確實咧去揾到究竟邊一個嘅 即係地方嘅泥土咧，係導致今次嘅爆發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加強咗我哋一啲嘅即係環境採集嘅工具啦，可以攞一啲深層啲嘅泥土啦。咁就希望去即係再去深水埗區嘅唔同嘅地方咧，我哋去分析翻佢哋嘅泥土，究竟邊一地地方似係嗰個今次嗰個細菌嗰個溫床。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萧杰恒，咁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萧杰恒咧就系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嘅副教授嚟啊。头先就同我哋讲到咧，佢哋啊就住类鼻灾有机会嘅一啲感染嘅传播嘅途径啦，同埋咧即系有啲咩地区啊，咩特别系需要大家关注咧，同我哋分享咗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又同大家讲下，元旦开始会实施胶袋征费咧，会由五毫子加到一蚊。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林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统统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跟住翻下星期六开始啊，除夕啊，12月31号啦，胶袋嗰个嘅征费就会咧由五毫子就收到去一蚊噶啦。咁而咧过往啊，我哋攞嚟装可能急冻嘢食嘅嗰啲瓶口胶袋咧，之后咧都冇豁免啊，都系要收钱嘅。咁同埋咧，只有系买一啲即系完全冇包装啦，或者佢唔系叫做完全系包装晒嘅食品啦，或者系一啲非器物包装嘅餐饮外卖咧，先至系可以免费攞到塑胶嘅胶袋嘅啫。咁而且咧就系每一单交易啊，尽量就系得一个嘅免费胶袋。咁大家熟唔熟悉即系头先所讲嘅呢啲规矩咧，或者觉得了唔了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咁而寻日咧就见到环保署就向传媒介绍呢个新计划嗰阵咧，就话咁以前咧原则上啊买10个苹果你可以攞到10个嘅免费胶袋嘅。咁但系喺新计划实施之后咧，每一单交易咧就得一个。而且咧，你就盡量裝滿佢啦，除非有特殊嘅情況啦。咁究竟大家即係有啲咩諗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就揾兩位嘉賓同我哋傾傾呢個話題。有綠色地球嘅高級項目主任張雅婷喺度嘅。早晨啊，張雅婷。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你好啊，想先问问啦，咁啊，寻日咧就见到环保署咧就再同大家去重新啦强调翻呢一个嘅政策啊，你哋对于嚟紧咧31号去落实呢个政策有啲咩谂法咧？ 咁其实胶袋征费由第一阶段最早2009年啦，去到2015年扩阔至所有商户，去到而家2022年，讲紧系13年嘅时间啦。佢就终于将呢个征费水平由5毫子加到1蚊，同埋收紧咗一系列嘅豁免啦。譬如头先你所讲嘅冷冻食品啦，街市买嘢嘅时候每宗交易都系一个胶袋啦。咁我哋环保团体嚟讲咧系表示欢迎嘅，系。咁对于呢个未来嘅成效，咁我哋嘅估算就会睇翻环保署嘅数据先，咁佢哋就预计咧有咗呢个征费增加之后咧，成个胶袋嘅弃置量咧就会有最新嘅数字，讲紧每一年41.8亿个都好多，减四分一，得翻31.3亿个到啦大概。咁但系咧，其实成个数字都会系好大量嘅，你会联想到，所以我哋系好希望再配合翻一系列嘅豁免政策，先至真系慢慢咁样改善翻市民用胶袋嘅习惯啦，喺源头咁样系根治翻呢个塑胶污染咁样，希望系。 有啲咩豁免政策咧？你谂 系啦，咁豁免政策大家寻日都喺度讨论紧啦，冰冻食品嘅豁免，我谂都好易理解啦。讲紧雪柜入边攞出嚟嘅物品唔可以再摆落个超市瓶口袋咁样啦，系。咁但其实我哋寻日喺度睇紧就系、是、啲生果类嘅豁免好似有啲混乱嘅地方喎，系。咁用翻环保署个例子就系讲紧，如果我买到一个雪梨，佢个包装咧系一个半网状嘅一个保鲜膜咁样啦，系包咗一半，咁咧我就可以豁免咁样咧攞多个袋咯。 咁但相反，如果個包裝係一個半網狀嘅袋，加多層呢個雪梨紙包裹曬啦，我就冇得攞膠袋咯。咁其實市民咧接收信息嘅時候會好混亂，大家都係買一個雪梨咧，點解一啲有得袋，有啲又冇袋呢？相互個知唔知道呢一件事咧，係其實唔知喎，好容易發生爭拗咯，係。同埋環保署都主動承認嘅，佢哋阻止唔到啲人咧，就係話想要個膠袋，咪故意拆開咗個包裝咯。都承認咗有一個漏洞喺度，咁所以我哋環保團體同埋市民接收信息嘅時候就會覺得啊，真係好混亂咯，係，因為我哋就會諗一樣嘢，其實你個雪梨有冇包裝都好，係咪其實可以攞買到呢？已經係都冇一啲話衞生嘅因素去考慮嘅咯，應該係，咁所以我哋認為咧，應該要劃一個收費咁樣嘅係。 嗯哼，头先你讲到话咧，接收信息好混乱呢一个嘅情况咧，其实你觉得而家系即系譬如环保署嗰个宣传啊，或者系提醒商户啊等等呢啲系做成点样咧？你觉得？ 哇，咁其实好老实，真系寻日开始咧，我哋先留意到一啲所谓嘅宣传出到嚟啦，打开个电视，终于见到啲广告啦，系，因为我哋上一个礼拜都好惊讶，咦，佢哋年底都差唔多啦，点解好似啲超市啊，都街市冇乜宣传表示嘅？我哋就特登去过啲几个大型嘅超市去睇翻啦，咁发现其实啲瓶口袋咧都系摆喺啲顾客好容易攞到嘅地方啦，譬如货架侧边啦。有人一攞就攞四五個，根本上是用不完啦。又或者放在接收銀機隔離啦，你都可以自己攞，完全地冇監管嘅係。咁去到尋日，我再望多一次超市嘅時候，終於見到咧喺個瓶口袋下邊咧個貨架度啦，有一個告示就提醒人哋咧邊一啲貨品嚟緊咧係會有膠袋豁免，嚟緊就冇。咁但係好諷刺就係咧嗰個告示嘅水平視線咧，只有啲小朋友先至會見到，根本上有心去攞瓶口袋嘅一啲市民，好似我咁啦，踎低都睇唔到喎，係。咁其實呢宣傳係咪有真係足夠咧？係，我哋而家都好擔心啊。其實係，除咗超市呢一樣之外咧，街市都係另一個地方啦。因为过往街市胶袋用量比较多啦，有时候可能市民去买海鲜肉类嘅时候，商户都会习惯咗俾两个袋咁样啦，唔会湿啦或者卫生嘅理由。咁但系嚟紧冇咗嘅时候，商户又知唔知道咧？系或者市民知唔知识咧？即系我哋好希望环保署系真系要亲身咁样系落到去街市呢个环境，同啲商户去沟通咯，而唔系只系喺网络世界啊，或者电视啊、收音机有啲宣传就已经足够咁样啦。系， 就住咧，其实个宣传教育我哋等等咧，我哋寻日都有邀请过环保署接受访问嘅，不过佢哋都未能够安排得到。咁唔知道听众朋友对于头先啊张雅婷讲到话买一个雪梨唔同嘅包装可以有袋或者冇袋呢啲，你哋熟唔熟咧？知唔知道究竟嚟紧啊？喺12月31日实行嗰个嘅胶袋征费，其实新嘅嗰个情况系点嘅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分享一下。啊，头先啊张雅婷咧都讲到话啊，可能而家咧即系啲商户同埋可能市民咧即都系接收信息混乱嘅期间啦。咁啊，见到环保署就话都有一个月时间，即系叫做过渡啦、适应嘅期间嘅。你觉得呢一段时间入边够唔够，同埋可以做啲乜嘢咧？ 系啊，其实够唔够呢样咧，真系好睇环保署呢一个月点样去宣传，点样去适应啦。即系如果净系单靠喺一啲网络世界嘅时候，其实几多月宽限期都好，都总会有啲人系唔知道呢一啲嘅资讯噶嘛。系咁，其实第一样环保署要做，头先我所讲啦，真系要亲自去到唔同嘅街市，同啲商户好好咁样去沟通啦，用一啲实际嘅例子话俾佢哋知道，而家系一个袋嘅情况，有咩情况之下人哋真系话唔得个袋穿咗，你先至可以。俾得一個咁樣啦，係咁超市嗰方面，我哋相信咧係同超市之間嘅合作嘅話咧，係會比較容易啲，係可以做到嘅。咁例如啦，就要求超市其實而家咧真係好收起翻啲瓶口袋先，因為其實顧客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去適應一個新嘅徵費政策或者啲收緊咗嘅豁免啦。當顧客想要瓶口袋嘅時候，好簡單，就去到收銀處嘅時候，佢哋係好有需要要啦。收銀員視乎到個情況係合乎資格嘅，俾一個瓶口袋你哋咯。咁自助收银机的形式其实都是相对简单的，就好像现在购买胶袋那样，如果是需要一个胶袋的就会购买了给钱先，用了箱收据再找回职员去拿回一个袋，那就已经可以了。 嗯，讲起咧，即系其实嚟紧会嗰、那个大家要习惯嗰个收费啦。咁其实咧都讲到话，究竟系加几多钱先至系啱咧？咁环保署曾经回复传媒嗰阵时就话，如果系 個收費去到$2嘅話咧，嗰、那個膠袋嘅使用量咧就可以減少超過40%㗎啦。咁啊，都有啲議員就話而家加到去$1咧，即其實唔令到人哋肉赤㗎。咁其實你哋又點睇啦？ 我覺得而家再講$1、$2嘅時候，其實就已經錯失咗一個討論時機啦，因為都已經通過咗成件事啦。喺咁而家首先希望第一步就真係落實完$1之後咧，係可以符合到佢哋個減四分一嘅目標先。如果唔得嘅時候，其實環保署應該係會有一個政策上嘅檢討啦，無論係徵費水平定係其他嘅豁免再收緊咁樣。因為如果無論係$1又好$2都好，永遠都唔檢討唔去調整嘅時候咧，其實個金額都有可能會被市民去消化嘅。咁另外我哋環保團體想強調一樣嘢，就係其實成個政策嘅目標啦，最初嘅初心啦，係想透過一啲經濟手段壓抑市民用膠袋嘅容量啦。其實慢慢嘅時候係會培養到市民應該自備環保袋呢一個習慣嘅，係從而潛移默化咁樣影響翻自己成個生活啦。咁我哋都會相信咧，係自備環保袋呢一樣嘢，其實每一名市民都會做到嘅，係都唔會話對佢哋構成好重大嘅經濟壓力咁樣咯，係。 咁啊，多謝曬你啊，張亞婷同你咧就講到話嚟緊喺12月31日咧個開始會實施嘅新嘅膠袋徵費啦。咁就講到話由$5加到去$1，同埋咧就係過往啊，我哋好常會用到嗰啲瓶口袋攞嚟可能裝住一啲嘅啊急凍嘅嘢啊，呢啲都冇豁免喎。大家點睇咧？打嚟1872311啦。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要求香港出口产品来源地标记必须标示为中国制造而并非香港制造的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认为美方即使有证据高度关注香港的人权情况，但是情况并未升级至到在国际关系上需要紧急行动，建议美方纠正规定。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拒绝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强调不会撤回措施。在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欢迎专家组的充分肯定，港府已经是即时去信美国贸易代表，敦促美方尊重裁决，立即撤回有关的违规措施。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优化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即将在这个月31日下星期六起实施。环境保护处副处长陆家健表示，条例实施之后，卖方有责任就塑胶袋收费，而可以获豁免的范围包括非完全包装的食品或者没有包装的食品和外卖，但最多只可以给一个胶袋，执法宽限期设为一个月。實施新措施之後，每個塑膠購物袋的收費由現在的$0.05提高到最少$1，而現在對正在冰凍或者急凍食品的膠袋豁免亦都會取消。《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現時有不少超級市場都設有自助收銀處，收銀機附近很多時都放置了瓶口膠袋。環保署副署長陸家健建議商戶將自助收銀機的瓶口膠袋收起，以免市民隨意取用，又說應該安排員工在自助收銀處檢查，提醒顧客已經落實新措施，並且要確保顧客有遵守膠袋徵費的安排。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在18區成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昨日民政事務總署公布荃灣區和南區的申請指引，並且在下個月9日截止申請。明報翻閱申請指引內的資格準則，政府要求關愛隊成員需要簽署聲明，沒有刑事定罪記錄等，要求比參選立法會嚴格。支援反修例被捕青年的蜕變計劃創辦人宋恩明認為要求太過嚴格，做法不明智，令人混淆，形容是有殺錯沒有放過的一刀切。民政事務總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指關愛隊是政府資源提供的服務，所以有更嚴格的監管和要求。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今日冬至，不少主婦都會去街市買餸做冬。近日天氣寒冷，影響到蔬菜供應，菜價微升1-2%。至於肉食和海鮮供應充足，未見有大幅加價，活雞每斤$100。政府今日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宴會人數不設限制，不少市民計劃外出用膳。有餐飲業界就說，晚市訂位已經爆滿，預期生意會比去年更好。 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高鐵西九龍站，發現站裏面開始有保安、有維修和清潔工人在做事。另外，港鐵向羅湖和落馬洲站口岸商戶發出的信件，指將會在下個月3號到6號檢查口岸內所有商店設備運行情況。鐵路相關工會亦都透露，羅湖、落馬洲和西九龍站工作的員工早年因為口岸關閉而調往其他車站，近日陸續被召回，正準備安排返回原崗位，正常通關，希望越見越近。而記者向內地有關執行部門人士查詢，獲知零加三是考慮方案之一。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特首李家超昨天去北京述职，表明將會反映市民希望和內地恢復正常往來的聲音。社評說，港人無法免檢疫入境已經接近三年，就算全面通關尚存變數，本港亦都應該積極爭取至少同廣東省通關，備妥軟硬件隨時候命，有意北上的人士亦都應該事先準備好所需物資，以策萬全。《經濟日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兩地何時通關需要按實際情況逐步推進，相信中央會充分權衡風險，適時公布。在此之前，特區政府要做好各項配套準備，確保一旦通關，口岸能夠保持暢通和安全運作，避免混亂。時評建議港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專門跟進，以提高效率，掃除通關障礙。商報時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政府提出成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申請團體需要符合一系列的規定，當中有關國家安全、隊員沒有刑事定罪記錄等等的條款屬於合理要求，但是申請和審核資格設限太嚴太緊，可能會局限不同的民間團體參與的機會。社評說，香港社會多元多樣，申請團體流於清一色並非好事。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交椅洲人工島的最新規劃方案，有個別團體和社會人士擔心受到通脹和工程延誤影響，人工島的造價隨時超支，要求政府撤回。社評說，評價人工島不能夠只算本身的賺蝕帳，應該著眼經濟社會效益，政府應該耐心做好諮詢解釋，釋除疑慮，引導市民從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給予支持。文匯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天马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喺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收费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和斜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尊新村。封路情况，东头村道爆水管去返黄大仙方向，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之间全线封闭。巴士路线一号、二号 D、十号、十一 K 以及系113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向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我们必须作出改革，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单止长命， 更加要遲啲病。 政府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提出五大基層醫療健康改革方向，當中包括推動在社區由家庭醫生團隊及早預防和篩查部分慢性疾病，詳情是怎樣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高福慧、李文，今個星期六請嚟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2022年12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下周六起胶袋收费增至1元。世贸指美国对香港进口货品的标示规定违反贸易规则，美方称无意撤回。拜登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面，称继续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喺度噶。咁我哋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啦，嚟紧咧喺12月31日开始啊，咁嗰个胶袋征费咧由5毫子就会加到去1元，同埋咧有一啲咧过往我哋大家即系唔可以受到豁免嘅范围咧，而家都会取消啦。包括咧就系攞嚟装住啲冷冻嘢食嘅或者东西嘅嗰啲瓶口胶袋咧，之后咧都系要收钱啦。加上咧單次嘅交易入面咧，最多咧都係攞一個袋，除非特殊情況啦。咁大家對呢一樣嘢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黃太喺度嘅，早晨黃太。 誒早晨啊，主持人姐姐。嗱，我咧就對啲膠袋問題咧，我好有意見嘅。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嚇。咁我就覺得咧，我哋香港人對呢個意識咧，已經係好深入我哋個心噶啦。地球是我哋下一代都要住嘅地方嚟噶嘛，我哋边一个唔锡佢啊？啱唔啱啊？吓咁嘅时间咧，我觉得有时嗰啲环保人士咧，佢哋就不吃人间烟火嘅，唔知道我哋系几辛苦。譬如话佢依家连到嗰啲一次性嗰啲瓶口袋咧，装住啲冷冻食物啦、啊，街市嗰啲湿立立嗰啲鱼啊、乜咩肉啊嗰啲都。咁樣咁撳啊，或者要錢啊，或者剩啊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好唔應該咯。 嗯，你有冇話 帶嚟嘅只係我哋商鋪同埋我哋購買人士嘅不便啫嘛？係咪啊？即係下下我要買一桶嗰啲 clad 嗰啲嗰啲咁嘅食物袋咁帶埋去街市咩？唔通？ 嗯，咁對於譬如嗱，而家講緊咧，就話即係可能唔同嘅包裝嘅樣子咧，即係嗰個膠袋使唔使收錢咧都唔同。你有冇留意咧？即係譬如買一個蘋果，完全冇包裝嘅就可以有免費袋啦。咁啊有膠紙喺出邊包住佢嘅話咧，呢啲就冇袋啦。咁你又熟唔熟佢呢啲新嘅規則 嗱，我就覺得咧，其實咧。最包裝得靚嘅唔等洗嘅包裝咧，就係啲日本貨物嘅啫。你試下去啲日本 supermarket 睇下，好靚嘅啲包裝，咁洗唔洗啫？買一粒糖都要拆幾張紙。 嗯， 你嗰啲你去干涉佢仲好啦。 嗯，明白。 係咪啊？ 好啊，多謝曬你啊，黃太。 市民，多餘嘅，係咪？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黃太咧就反而關注到其實其他嘅食品咧，會唔會都有過度包裝嘅問題？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話題，講下眾籌規管嘅資訊。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你觉得香港的职场相见共融做成点？ 香港呢方面做成点？等嚟紧的嘉宾讲解一下啦。佢睇见唔少外国企业都有聘请相见人士的政策，但本地就似乎差啲。 咁今个星期日就听下 CareEL 行政总裁崔宇恒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25集压轴篇，再见失物认领处，斯芬饰演 Isaac。 呢间商场的老板还有成叔都想知道我之后会去边，但是呢一份始终好像是一份功课，我不肯定我之后。 失物认领处第25集压轴篇，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就住咧胶袋征费啦。头先讲过类被追啦，或者疫情嘅一啲新嘅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嘅安排咧，大家都可以带嚟1872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我哋咧就而家又关心下另一个话题啊，讲到咧就系众筹嘅一个规管嘅公众资讯啦。咁政府咧就公布咗话加强规管众筹活动嘅咨询文件啦。咁提出咗咧就系包括系设立众筹事务办公室啦，规管同埋系监察在任何地方发起向香港人或者团体或者是身处香港的人或者团体去募捐的众筹活动，将会要求所有向港人或者团体或者身处在香港的人或者团体，他们总之要募捐众筹这些，无论发布地点是不是在香港都好，都要是事先申请的。而当局建议就说任何人如果是非法众筹的话就要负上刑事责任，不过具体的罚则就未写明，咨询期就三个月，去到明年的3月20日届满。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众筹规管呢？又或者是大家平时去捐开钱的时候，即又有没有去留意一下那个筹钱的组织可能背后那个背景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规管大家怎么想，都可以带来18721。而在电话旁边就请来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萧善文和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早晨，萧善文。 早晨，主持。 早晨，你好啊。首先问一下你们的会是怎样看这个规管？ 当然这个规管是对我们可能是预见到造成一些的阻碍或者是不便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做比较多的突发的筹款。是呢近呢兩三年開始做嘅，主要咧就涉咗一啲即係意外死亡或者嚴重受傷嘅家庭咧，去發起一啲嘅公眾嘅募捐嘅活動啦。 嗯， 咁如果多咗呢啲規管嘅時候，首先佢話要申請，咁我哋而家都要我哋會提意見啦，或者希望咧佢裡面當中要提到咧有啲係豁免嘅單位嘅，咁我哋比較關注就係。怎樣能夠去成為一些豁免的單位或者團體、 嗯、 其次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便利的措施的話，是應該要講清楚怎樣便利法咯、 嗯、 哼，我們因為現在我們那個的情況呢就是通常我們、發現了有這些困難的家庭的時候，我們由我們開始 去決定到我們進推出一個籌款活動，講緊即係短短幾個鐘的時間。咁、 嗯、 假如我將來、要申請啊、審批各樣係、需時比較耐的話咧，其實我們會認為令到公眾對於那個嗰件事啦，會淡咗啦，或者係對嗰個捐款嗰個熱切度亦都會有減少嘅，咁、嗯、係會直接影響咗啲受助嘅家庭。 嗯，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你哋可能即係知道嗰件意外之後，咁啊去到咧啊發出一個籌款嘅可能邀請嘅時候，可能都係幾個鐘頭嘅事啦。有冇一啲經驗，即係可能分享翻你哋過去有冇試過，可能真係可能耐啲先至推出一個嘅籌錢嘅時候，會點樣影響到可能可以募捐到嘅個款項？ 嗯會有嘅事故，譬如假設係嗰個意外發生喺我哋即日或者第二日，去發起籌款嘅時候，大家個公眾嘅討論啊，或者傳媒嘅報導都仲係有喺度嘅，會維持到一啲嘅。咁但係咧，當有啲家庭可能諗耐啲，或者我哋接觸嘅時候已經係唔係第一時間知道佢哋有嗰個經濟需要，可能過咗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大家要睇翻嗰個相關嘅新聞啊，或者甚至冇新聞咧嚟講咧，其實大家嗰個關注度會低咗嘅。咁嗰個捐款嗰個嘅信息啊，或者係熱度或者傳播啦。即係鋪落出去嗰個嘅程度都會低啲，所以最後收翻嚟個標準。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的。嗯，一睇翻諮詢文件咧，入邊就講咗話，即係頭先講啦，話以後發起一啲眾籌嘅時候咧，其實就要係交一個申請，就去到呢個嘅眾籌事務辦公室嘅。咁入邊有冇仔細睇佢話要交嘅嗰啲資料，其實係咪都可以係即係隨時準備好，可能都可以好短時間交到嗰啲資料，只不過可能係個申請嘅程序上面到審批嘅時間，呢度會唔會有機會大家可以做一個調節咧？ 睇下佢需要嘅資料係有幾多咯。如果係純粹我哋機構嘅資料，其實呢個就會比較容易好快咁俾到佢哋嘅，即係啲八十八牌啊、年歲啊，或者過往一啲嘅記錄啊，或者我哋嘅工作係啲乜嘢？呢啲係即係都係已經有喺度嘅嘢啦。咁但係受嗰個受助嘅家庭嘅背景啊，各樣嘅話，其實我哋一般都唔會太過詳細地披露嘅。咁睇下要睇翻到時嗰個機構佢需要有幾多嘅資料，先作為佢批唔批嗰個活動嘅依據嘅話咧，呢個位我哋會比較擔心佢會唔會收集到太多資料，或者佢嗰個嘅諗法同我哋又唔同個緊急性咧。咁同埋嗰個審批係咪每一次都係要進行需要呢？譬如好似我哋同類嘅籌款嘅時候，如果佢係唔同家庭嘅時候，係咪每一次都要咁樣批？定係話同一個性質，其實佢已經批咗一次有大方向，知道都係做呢啲嘢啦，然之後以後嘅個案其實可以唔需要再咁繁複嘅審批，係一個嘅通知或者係我哋個機會去就已經可以進行咧。咁我哋係期望當然係咁樣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希望官方俾多一啲嘅細節我哋。 即係其實按住你哋平時籌款嘅嗰啲性質嚟講嘅話，你哋喺心目中有冇一個最理想嘅流程係點樣做？可能嚟緊都會諮詢嘅時候交呢一個嘅方案嘅咧。 最理想是可能我哋譬如我哋有唔同性質嘅籌款活動，我哋事先就向呢個機構提出咗先，咁然之後真係到係需要進行嘅時候，我哋就再補交一啲嘅基本資料，跟住就可以喺幾個鐘裏面去批到出嚟，咁就係最方便我哋嘅。同埋咧，因為我哋嗰、那個籌款，即係呢一類型啊，幫助家庭或者係傷者啊、死者嘅家庭呢一種嘅籌款，其實我哋係冇一個目標嘅，即係話目標係籌到幾多次，我哋冇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唔希望咧，將來係有呢一個嘅要我哋提交呢一類型嘅資料啦。同埋咧，如果資料搜集方面，亦都唔希望咧，係佢哋需要話要披露翻最終嘅籌得嘅金額啦，同埋嗰個捐款者資料，因為呢啲都係太私人嘅嘢啦。而我哋自己都冇去，未必會有曬呢啲嘢噶嘛。咁亦都覺得認為冇必要去披露嘅。咁所以其實最終一個嘅諗法都係希望官方俾我哋一個比較簡便快捷嘅審批程序豁免咧，先可以咧令到啲受助嘅家庭咧能夠得到及時嘅幫助。 其實如果睇翻咧，即係而家呢份諮詢文件入邊講緊話要交啲咩資料去眾籌辦嗰度咧，咁佢都有八項嘅，咁啲簡單嘅就譬如個人申請人嘅個人資料啊、聯絡方法啦，咁個機構嘅背景啦、銀行嘅資料啦，咁亦都要講下個眾籌嘅目的啦，同埋填寫一個聲明就話眾籌活動咧係唔會涉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嘅活動或者違法嘅活動嘅，亦都要講咧就係個活動嘅預計開始時間啦，同埋完成日期。咁頭先咧，即係消息。市民你關注到的嗰個目標金額啊，同埋嗰個眾籌受益對象，以及係揾到翻嚟嘅資金嘅使用方法咧，都係需要係交代啦。同埋眾籌嘅方式以及平台咧，都係需要喺交到申請嘅時候咧，就要一並去交代噶啦。咁啊，蕭市民你應該講到話啊，如果想有一個簡易嘅程序咧，喺嗰個諮詢文件入邊咧，佢哋就有一啲人咧，佢哋就話可以希望咧都有個制定簡易程序。咁啊，就話建議一啲眾籌事務辦公室咧，就就住社會上面已經普遍認可或者有豐富籌款經驗而且記錄優良的眾籌籌款人呢，就希望可以制定一個嘅簡易程序嘅。咁如果就住呢一個簡易程序，你有冇仔細去睇咧？同埋如果係嘅話，你哋會希望即係佢點樣定義會比較好咧？ 佢而家就係未有一個定義，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我哋公司行業會可以成為當中一個嘅機構啦，認可啊，同埋係大家係廣泛認同啦。咁但係所以變相其實都係要睇佢嘅細節啦。但係頭先提到裡面嗰啲要交嘅文件，我覺得有啲位又真係可以商榷嘅，唔係一個咁必要嘅嘢。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嗰個目標或者結束嘅時間。咁我哋而家本身其實就係冇一個結束嘅時間嘅。咁但方便有啲人可能唔係即係比較後期見到我哋嘅嘢，或者係有啲善長咧，其實佢哋去到差唔多交税嘅時間咧，佢就會問我哋有冇啲個人需要協助，咁就幫助一 lock 嘅 嘅家庭嘅。咁如果我哋設咗個上限嘅話，即時限嘅話，其實咪等於變相影響咗佢哋嘅生活得到幫助咯。 嗯，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到目前為止好多嘢都唔明確啦，只係能夠就係話反映，即係我哋表達翻其實我哋嗰個迫切性啦。如果當到時進行嘅時候，其實呢個籌款辦係咪啊？佢哋係咪即係同我哋個性質有啲唔同？因為我哋係真係可以半夜三更就去做一個決定，或者做一啲嘅工作啦開展。咁但係佢哋如果都係辦公時間咁樣，其實都係同埋加埋好多層級嘅時候，這個又係話有時工嘅話要向上司去做，變相就係可能每你件事可能短短本身我哋自己做四個鐘就開波，咁去到佢哋嗰度可能有一四日就會完全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啦。 好啊， 所以我希望即係到時佢哋要考慮埋呢一種嘅迫切性咯。 好啊，多谢晒你，萧少文同你倾到呢度先。萧少文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噶。讲到咧众筹嘅呢一个规管嘅咨询啊，大家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点解旁边有黄女士喺度啊？早晨，黄女士。 系啊，你好啊，主持。 诶，想讲咩话题啊？ 咪讲翻嗰个胶袋咯，环保人士。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佢就话要为即系超级市场嗰啲啊，薄薄胶袋啊，再生嗰啲啦。但系我觉得点解佢哋都唔重视下？好似呢个口罩啦，咁犀利吓，仲有嗰个核酸嗰个尿棒啦，仲有好多人譬如佢冇打针，佢要去买饭盒啊，剩嗰啲，有啲啊一盒就烧卖，一盒就虾饺咁啦，佢嗰啲。发布胶啊，直情四五盒个，仲有喺麦当劳嗰啲咁嘅，又系打包啊，即系一盒盒咁拎翻，嗰啲咪仲犀利？点解佢哋唔关注咧？ 即系讲到咧，其实就系啲外卖盒方面咧，你都关心系嘛？ 系啊，嗰啲咪仲紧要？即系我哋喺超级市场，当然你话比薄嘅，咁我都觉得啱，但系更大嗰啲，点解你唔重视？我覺得嗰啲仲緊要啦，你點樣堆填區啊？你話幾緊要啊？係咪先？好似買魚啊嗰啲濕濕地咁一個應該噶嘛？嗰啲即係咁講，我覺得環保人士真係要注重啊！而家同埋燒嘢食啊，好多人都冇呢個公德心噶。我話最好去到嗰度，嗰啲人咁離譜咧，你就突擊要罰佢錢。啱唔啱啊？你叫環保人士去做啦，我覺得。 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嘅意见。黄女士咧就话，即系除咗关心个胶袋之外咧，其实系咪可以睇下个点样可以方便去使用啦？以及咧就系其实啲外卖嘅餐具啊、盒啊，会唔会咧都系值得关注嘅位置？咁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一阵新闻翻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会有千禧年代，我哋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认为，行政长官李家超建议提请释法，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现在的问题并非是不是释法，而是怎样释法。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说，中央已经要求行政长官就国安法实施情况提交报告，港澳办都提出要落实二十大报告有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以确保落实国安法的要求。所以他认为人大释法不可能只是考虑国安法案件可不可以聘请海外大律师的问题，而是全面检视国安法实施情况，所以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作出考虑。卢文端又认为，只有人大释法才能够确保根本解决问题。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十点半就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对于美国针对香港产品产地来源标记规定的裁决会见传媒。世界贸易组织一个三人仲裁小组裁定，美国坚持将香港进口货品标示为中国制造，违反贸易规则。特区政府欢迎有关裁定。邱应华昨晚透过新闻稿话，已经即时去信美国贸易代表，敦促美方尊重裁决，立即撤回有关违规措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新界校长会副主席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认为，暂时应该保留快测安排，话圣诞新年假期学生较大机会外出，感染的风险增加，建议农历新年过后确诊数字回落之后再考虑放宽会比较好。对于有传媒引述消息话，最快可能下个月起入境内地之后无需要进入隔离设施，朱伟林话：通关之后，若果跨境学生能够回到香港上堂，需要预先做好大量工作，包括安排保姆车、预订校服、课本，并且送到学生的手中，亦都要同五线供应商商讨增加到足够的饭盒。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学校每日快测要求可以逐步取消，先由中学放宽，再到小学和幼稚园。发展局局长政务助理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翻工嘅时候有戴口罩同埋遵守有关防疫措施。最近冇外游记录，最近一次翻工嘅日期系星期二。至于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每日都有进行快测，结果都系阴性。琴日核酸检测结果亦都系呈阴性。局方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同埋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3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0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6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7.2，升6.2；友邦保险85.25，升9.5；美团179.7，升5.5；阿里巴巴86.65，升2.2；港交所338元，升10.2；小鹏汽车42.55，升3.7；盈富基金19.61，升3.2；中国平安50.6，升7.5；李宁64.7，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31.88，瑞士法郎0.926，加元1.36，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8点，升30点，港金报16900元，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09美元，卖出181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江南工业大厦。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喺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星河名居。意外影响到虎山道下行去龙翔道方向，以及凤德道去虎山道都是比较车多的，咁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少少。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啱啱收到大潭到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鲤鱼门道以及系荃湾路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系有待消散，分别排返喺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隧道近住将军澳嘅入口，以及系荃湾路近住江南工业大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丰力楼。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门公路由金头向屯门方向，还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欢迎你来到伟基百货。 工展会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1938年创办，今年已经第56届，继续宣扬香港制造的工业产品，推动工商业发展和拓展海外贸易。12月23日下午3点，我张伟基会联同《开心日报》的主持人黄桂林、林超荣、刘连、彪爷去到工展会，和大家玩游戏迎接圣诞。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工展2022，到时见啦！ 2022年12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下周六起胶袋收费增至1元。世贸指美国对香港进口货品的标示规定违反贸易规则，美方称无意撤回。拜登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面，称继续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仲有千禧年代啊！头先咧，仲同大家讲到啊，政府就出咗一个关于众筹规管嘅公众咨询嘅文件啦。入边咧就讲到话，即系以后啊，其实总之你向佢募捐嘅人咧，佢系喺香港嘅，或者佢系香港人或者团体咧，其实咧佢就你无论系个团体，你系筹钱个团体系咪喺香港都好啦，你都系要先向呢个众筹办公室咧，众筹事务办公室咧就提交一个申请啦，获得批准先至可以去开始筹款嘅。咁啊，呢啲嘅安排大家点睇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我哋电话旁边揾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讲呢一个嘅资讯啦。咁有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喺度噶。早晨，陈海欣。 早晨啊。 早晨啊。嗱，先问一问啦，你觉得而家设立一个众筹办嚟到统一处理所有向港人募捐嘅众筹活动，即系你嘅谂法系点样咧？ 我自己会咁样睇嘅，因为咧， 好多人嘅众筹嘅活动咧，其实都涉及咗唔少有心人嘅捐赠嘅。咁所以嗰啲嘅捐赠咧，可能系纯粹一个嘅支持。但系如果支持里面嗰个活动系涉及一啲违法嘅活动，而以往亦都曾经即系事实发生过一啲众筹嘅活动咧，系想进行一啲嘅违法嘅行为咧，咁政府亦都见到呢个情况，所以咧系有必要咧系去谂下点去规管嘅。咁所以而家亦都有呢个立法嘅建议啦，亦都要亦都有众筹办呢个嘅办公室，日后系要向申请嘅。咁我会觉得咧系可以。避免到有一啲嘅违法行为透过众筹呢个方法去集资啦。咁但系同步我哋都要做一个平衡嘅，因为其实你哋搵我访问都因为都知道我以往啦喺选举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地区直选咧涉及嘅金额都好大嘅，咁我亦都曾经试过众筹啦。咁但系喺点样去平衡一个合法正常嘅活动？即係除咗你話政治活動咧，其實仲有好多時你會見到咧，有啲不幸嘅意外啊，都會試過發行一啲網上嘅眾籌啊、捐贈啊，希望幫一啲嘅家人啊渡過難關等等。點樣喺防止有違法行為係用眾籌集資，同埋點樣唔好影響到正常嘅集資嘅活動咧？咁政府而家選擇咗係一個即係要申請啦，個登記啦咁樣。咁但係咧就真係要都要諗一諗嗰個出嚟嗰個做法係點樣？例如我舉個例子啦，可能最初個眾籌係講嗰個目的。同最後發現，咦，做嘅目的係唔同喎。咁初初捐款嘅人係唔知道個背後嘅目的，會唔會唔覺意即係違咗法咧咁樣？咁所以都要諗一啲嘅機制咧，去平衡一下嘅。 其實咧呢、這個正正就係頭先我哋都同到啊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總幹事蕭慶文嘅傾到，佢都提出咗一樣嘢，就話啊，其實如果而家咧一旦出現有啲乜嘢嘅職業嘅意外嘅時候咧，可能都係頭幾個鐘頭快啲咁樣去發起到個眾籌咧，咁就最多有心人就可以去捐款啦，咁佢哋先至去幫到啲家屬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之後咧要申請要經過一輪嘅程序嘅話，佢就好擔心啊，影響咗嗰個時間拖長咗咧，變咗佢哋個籌款能力就即係大降，亦都幫唔到一啲有需要嘅家屬。即係呢一度正正頭先你提個問題啦，即係點平衡咧？點做好啲可能即係會有機會係幫到呢啲有急切需要嘅人士啊？ 嗱，眾籌平台呢一個設呢個登記制咧，咁我相信政府都要諗下點樣係幫呢一類嘅突發意外嘅事件眾籌嘅時候咧，比較能夠快捷方便登記，因為而家其實都係做緊一個諮詢嘅。咁最終嗰個登記程序，譬如係要用網上遞交，或者係即係等等嗰啲嘅程序，究竟有幾複雜咧？咁樣，咁我諗呢一度政府而家都聽到個聲音啦。另一樣啦，就係而家都有一啲嘅募捐啦，是可以獲得豁免的。咁其實當局都建議咗，譬如宗教團體以宗教原因去募捐啊，或者發起團購呢啲等等嘅情況咧，係可以獲得豁免嗰個規管嘅。咁一定要諗一諗，仲有冇呢啲咁嘅突發嘅意外，有啲快捷嘅途徑。是可以俾佢哋，即係如果真係要登記嘅，就可以有快捷嘅途徑去登記啦，或者之後可唔可以幾多個鐘頭之內去補交相關嘅文件咧？即係好似頭先剛才都講啦，有啲嘅意外係好突發性嘅，可能真係頭嗰半日或者頭嗰一兩日咧，係大家都係好熱衷想去支持嘅。咁呢啲嘅情況，我諗我哋真係透過而家咧個諮詢期去提出，令到政府咧有充分去諗一諗譬如邊啲係可以獲得豁免，邊一啲係可能有制定一啲特快嘅機制。呢啲我諗政府係要諗清楚嘅，自己都要。 同埋咧，我諗除咗即係真係申請人啦，佢哋想係係一個你頭先講啦，就話唔違法嘅情況底下，佢哋可以做一啲即係有需要嘅募捐之外，其實對於公眾人士嚟講咧，究竟邊一啲即係我哋叫做獲批准咗嘅一啲募捐一啲嘅眾籌活動，其實呢一度係咪都要有一個清晰嘅機制俾人知道，我隨時喺邊度咩位置啊，可以上網揾到，我唔使去好難先至知道究竟我今次去。捐錢的位置合不合法的呢？ 是因為今次的文件裡面都有提到相關的違法 邊啲係屬於違法嘅行為咧嘅建議啦。但係點樣去識別邊一類係眾籌，即係市民有冇一個嘅機制，或者好似我哋所講嘅一啲嘅標籤，譬如一啲雷射標籤啊，或者二維碼，如果你網上嘅，譬如有二維碼，或者係有一個好簡單快捷嘅地方可以 check 到而家眾籌緊嘅活動係咪已經註冊同埋合法咧？呢個係相當重要嘅，因為捐贈人都要有足夠嘅資訊去識別邊啲嘅眾籌咧係已經係即係日後啊已經係得到政府嘅批准，咁繼而咧就係去得到一啲有心人嘅支持啦。咁但係好多時即係我哋都要諗下個實際上嘅，因為而家好多嘅眾籌活動都係網上進行嘅。咁網上點樣去幫到市民去辨別邊啲活動係邊啲嘅邊一項係合法咧？咁樣咁我就即係都諗過，即係喂，其實係咪可以發出一啲嘅編號啊？即係眾籌編號啊？即係好似而家咧，我哋慈善機構嘅團體咧，都會有一個即係88牌嘅註冊編號噶嘛。即係譬如如果佢係獲批嘅眾籌活動，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嘅編號咧？又或者如果係網上面嘅話，會唔會一啲嘅二維碼？譬如而家我哋好方便啦，手機嘟一嘟落去，已經連結咗去政府呢個註冊嗰個表裏面咯。哦，我知道佢係合法啦，咁我就有信心去捐啦咁樣。咁但我同步都想即係強調一下啦，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對呢個立法都可能有兩邊嘅聲音嘅意見。不過我覺得作為即係去捐贈人嚟講咧，其實亦都保障咗捐贈者佢嘅個資金，佢嘅有心嘅捐贈咧，係得到一個保護嘅，即係真係做到個眾籌嘅合法嘅目的咧。呢個其實我諗雙方嘅，即係可能對一啲嘅團體嚟講，去申請去做呢個眾籌活動，可能而家多咗啲程序，但係同步。市民如果以後見到反而係信心多咗個，佢有呢個政府嘅批准啊，我又有信心佢呢個活動咧係合法啊，亦都係嗰個目的咧，亦都係正確嘅。咁我諗對兩邊嚟講都係好處嚟嘅，只不過中間嘅程序同埋好似你頭先嘅問題，市民如何識別？如何一啲突發情況咧？一個就係要好好個平衡咧，我相信都幾有難度嘅，其實都。 嗱，如果咧市民真係唔小心啦，就向一啲非法嘅眾籌平台嗰度捐咗錢，你覺得其實佢哋應唔應該要負任何嘅刑責或者責任啊？ 嗱，咁就梗係睇翻嗰個成件事嗰、那個來龍去脈啊，即係你好難而家就咁講，因為以往香港都發生一啲唔開心嘅事件，即係可能有唔同嘅名目去集資或者去眾籌，結果可能嗰個資金係用於不法嘅行為，但係本身個表面上面嘅話俾公眾聽呢個籌集資金嘅目的，就唔係最終嘅目的嚟嘅，可能有唔少嘅市民咧係真係被即係點講啊？誤導而作出嘅行為，我相信如果立法咗之後咧，呢一類嘅每一類嘅行為咧，法庭啦或者執法嘅機構會作出相當嘅調查。如果係真係俾人刻意誤導而去做咗一個捐款嘅行為，而嗰個啲資金日後係做違法嘅行為咧，相信我諗執法機構同埋法官有足夠嘅能力去裁定，其實佢都係被人誤導嘅啫，佢唔係有心去叫做提供資金。做一個不法嘅行為，咁所以呢一個咧係要經歷一個調查啦，同埋睇下嗰個誤導嘅情況有幾大，定係係佢有心被誤導嘅，其實一早都知㗎啦咁樣，或者佢有一啲唔同嘅嘅以往嘅經驗，原來佢都係一個金主嚇舉例啫。咁所以呢一個就好難話就咁係表面去講嘅。最緊要就係規管咗之後，大家知道合法正常嘅。眾籌嘅活動，咁大家咪可以去因應情況而去支持咯。咁如果係被誤導嘅話，就會交由執法部門去處理啦。 好啊，多謝曬陳可欣，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可欣咧就是、立法會議員嚟噶，頭先講到眾籌嘅規管啊，大家有你嘅意見都可以打嚟1872311。咁旁邊有趙女士，早晨，趙女士。 早晨啊！ 你想講咩話題？ 我咧就想講下咧，我上個禮拜唔知星期一、星期二啦，是但一日嘅咋。咁我喺牛頭角嗰個一竹嗰度咧，我就拎埋個玻璃盒去買個雲吞麵嘅。 佢话嗌我自己赌喎，我唔帮你哋赌噶，咁话喎。咁样咧，你俾一你个兜你，你咪帮我赌落去咯。佢又唔系载住揾佢嗰啲咁嘅发泡胶啊，嗰啲咁嘅嘢载住咗嚟俾我自己赌。咁赌完之后，嗰个发泡胶仲有冇再爱咧？我就唔知佢啦。你话人哋而家香港个个都讲环保，咁你咪可以？我拎好多客去买嘢噶，我冇用佢哋嗰啲食物盒啊咁噶，我不嬲都连筷子我都，因为我多数买外卖翻嚟食噶嘛。但系我多数都唔用佢嗰啲嘢噶啦，就咁啦。系啦，嗱，今日抌少一个得一个啊！有阵时啲嘢系嘛，有阵时想为个地球好系要做啲嘢嘅嘛。所以先话嗰个之前嗰个女士讲啊，讲得啱啊，佢系啊。 好啊！ 基本上你哋而家呢啲环保咧，一定要监管佢哋呢啲食肆，佢哋嗰啲真系啊，个个啊一大抽，哇几盒嘢！嗱，你食完嗰度啊，六个、四个、五个唔爱噶啦，系嘛？你话真系咪还环保？你话啦，系啊，由佢嗰度入手咧就最啱噶啦。其实就咁样，我就想讲下呢样嘢咯，系咯，系咯。 赵女士就关心到咧，即系一啲外卖嘅胶盒啊、餐具咧，究竟系点样处理嘅问题啦？咁其实环保署咧之前都做咗一个嘅咨询文件咧，就系建议系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嘅计划嘅，咁就话咧，佢哋嗰阵时就建议话，可能第一阶段咧就系先系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堂食嘅顾客提供各类嘅即弃胶餐具啦，外卖就会禁止提供即弃嘅胶嘅饮桶啊、搅拌棍啊、叉啊、刀啊、匙羹啊同埋碟等等嘅。第二阶段嘅外卖规管咧就会同堂食睇齐。咁大家对于呢一个嘅胶袋征费啊、环保议题有啲咩谂法咧，都系。打嚟18723111噶，我哋先休息一阵。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乜嘢系成功呢？畅销书作家兼企业家葛兰特·卡尔登认为，成功系人生不同阶段所定下嘅目标。例如，一个人带住外卖去到婆婆屋企，可能就系小朋友嘅成功。孭住个背囊去外地旅行，可以是年轻人的成功。年薪过百万是中年人的成功，而身体健康又可以是老年人的成功。成功的重点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在于不同状态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自我定义何谓成功，而重点是我们怎样去达到自我定义的成功目标呢？作者卡尔登创立了五间私人公司，年收入呢超过$1亿，而他在他的书《选择不做普通人》里面强调，人的成功在于定下比期望大10倍的目标，并按此倍数投入的10倍努力。 卡尔登认为，普通人只会确立一个比现况进步一点点的目标，譬如下年度收入比而家多5%，每个月减5%的体重等等。这样的设定只是叫自己活得舒服一些，并默认自己是一个不会有重大改变的普通人。十倍性法则提出要定下比一般大10倍的目标，听起来好像不切实际的哗众取宠，但其实是务实的提议。普通人常常低估了达成目标的难度，怎知在过程之中才发现力有不逮而半途而废。所谓十倍性法则，可能只是将你以为达成目标的轻松过程乘大10倍，还原到事实求是的程度。 十倍性法则的务实在于要求我们切实地明白成功非易事，不要低估目标的难度，也不要过分自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选择不做普通人》，作者葛兰特·卡尔登，由九石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啊，咁啊早两日咧都见到一个新闻咧，就讲到港车北上，即系啲合资格嘅香港私家车咧，就唔使再攞个常规配额，都可以经咧港珠澳大桥往来香港同埋广东省个安排啊。咁运输及物流局咧早前就宣布话，会视乎两地嘅防疫措施等等嘅因素啦，争取喺出年嘅第一季就会公布详细嘅安排，并且咧就希望喺出年年内实施嘅。咁究竟呢个情况大家点睇咧？同埋业界又有啲乜嘢嘅谂法咧？我哋今日请嚟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同我哋倾下噶。早晨啊，李耀培。 反而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你好啊，嗱，先问一下咧，其实而家有冇话即系预计到系港车北上撤销配额之后嗰、那个嘅安排会系点样样？点系咪就咁揸上去就得啊？定系我见譬如澳门车北上，其实都有一系列嘅流程要走咗先嘅、啊。 冇錯冇錯，嗱呢個當然一個對於香港駕駛人士一個大喜訊嚟嘅。咁其實呢個計劃咧，喺三年前咧就已經政府方面都想推行嘅。咁由於好多原因啦，包括疫情等等咧，即係壓遲咗。咁希望就出年開始嘅。大家都明白啦，香港咧係地方好細啦，車多人多，咁所以又講揸車嘅樂趣咧，完全都冇嘅。咁而今次可以係港車北上咧，無疑帶嚟俾咧香港嘅特別我哋叫私家車啦，因為今次就唔係商用車啦。咁所有嘅駕駛人士咧係更加能夠使到利用。翻港珠澳橋去到大灣區，包括廣東省咧，咁呢個駕駛嘅樂趣咧就非常之大嘅。咁當然除咗駕駛嘅樂趣咧，佢哋有咁嘅需要啦，包括一啲廠商啊，包括一啲人士喺上面做嘢或者係居住等等咧，其實都係對於香港駕駛人士嘅大喜訊嚟嘅。 嗯哼，嗱咁駕駛人士咧就即係你頭先都講到就大喜訊，可能大家都比較期待啦。咁但係譬如呢個嘅安排上面咧。包括啲流程啊，或者大家真系上到去內地度揸車嘅時候，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啊？咁你係點睇咧？ 嗱 ，OK， 咁呢個咧，政府就大方向出咗嚟嘅。咁我哋汽車會咧，其實喺三年前一路咧都係度緊咧。如果我哋香港就係揸私家車上去嗰啲咁嘅駕駛人士咧，上到去嘅時間係點咧？咁嗱，當然咧，一個好完善北上嘅計劃咧。咁其實就涉及咗好多啲細節嘅安排嘅喎，咁特別咧就係話駕駛人士咧好明顯咧喺國內嗰、那個交通嘅條例啊、保險啊、驗車啊，甚至咧即係話個人嘅駕駛嘅證件啊等等咧，其實都涉及咗好大量一啲即係一啲申請嘅。所以咧即係換個説話講咧，雖然政府就有個大框架嘅，但係如果好多一啲係未揸個車上去國內嗰啲咧，其實咧都有一大扎一啲嘢咧，我哋要留意啊。雖然今次就唔係話架車又要申請個牌照，咁、個車就冇問題啦。咁但係車裏邊嘅保險啊。包括你驾驶人嘅執照啊、回乡证啊，甚至佢有涉及到香港可能上去之前咧，就要攞一啲 coast road permit 啊、验车等等。咁其实咧都有好大扎嘅一啲流程要做嘅。咁我哋汽车会咧都喺三年前一路到而家都准备緊一啲容易啲嘅申请嘅方法啦，例如我哋同一间公司合作一个 apps 咧等等，希望咧可以得到政府亦都认同，亦都可以俾到广大嘅驾车人士咧个方便咯。 嗯，除咗话喺个流程上面咧申请系简易啲之外咧，我谂如果驾驶者嘅话上到去内地度揸车咧，可能会唔会都担忧，即系譬如驾驶文化唔同啊，又或者咧即系一旦有啲咩意外出现嘅时候，咁系可以点去处理啊？呢啲你哋有冇啲咩建议啊？咁？ 嗱，喺汽車會咧，就其實我哋一個國際性嘅組織啦，咁其實主要喺其他嘅國家嘅汽車會咧，都會出一啲，譬如話駕駛證啊、國際牌，甚至咧我哋叫做roadside assistance， 即係話如果壞咗車點算啦，咁我哋有個 hotline 可以打俾我哋。咁今次咧，我哋都好想咧，即係喺呢一個港車北上喺廣東省呢一邊咧，我哋能夠做到某一啲特別就係話駕車人士上到去國內。如果真係壞咗車咁點算呢？咁我哋希望做到呢個咁嘅計劃。我哋亦都同廣東省一啲我哋汽車會嘅一啲國際嘅救援組織呢，咁亦都係有聯繫嘅。咁當然細節嘅方面呢，就要等嘅時間性，同埋實際上等政府呢再有冇啲細節呢，然之後呢我哋會幫你做一啲安排性嘅嘢嘅。 嗯，最后剩翻廿秒钟啫。其实，譬如政府有冇啲乜嘢，你觉得现阶段可以做咗，系能够便利到啲驾驶者啊？ 最簡單嘅話就係國內嘅駕駛證啦，因為國內嘅駕駛證咧，現在要上去驗身啦，要出牌啊等等。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即如果能夠喺香港或者係委託我哋 A 會可以做一啲簡易嘅方法咧，使到香港嘅駕駛人士咧就唔需要一定要上去深圳去做呢樣嘢就最好啦。 好啊，多謝曬你，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啦。今日千禧年代咧都時間差唔多，聽日再傾。